哎，艾克，你刚才在叫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暴露了我呢？ 暴露你的真实身份是不是？啊，是我的天使这首歌，来自于达达乐队。 嗯，找寻一下赤子之心。 那年轻的彭坦。好，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正在派送的福利是什么了。好了，我们的王牌福利，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依然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免费向大家开放了。 对，我们的栏目呢每天会送出门票六张，如果没有中奖听众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 哦，对，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锁票是最方便的，对吧。这个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他们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哈，1989年的时候成立的。这个乐团呢，其实他们主要就是致力去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杰出的这个一些作品啊， 比如说芬奇啊、米开朗奇罗和弗兰索瓦一世。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想亲身去体会一下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音乐的感觉的话，你可以通过节目来互动赢取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啊。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北京电台 FM 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也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性的基金，重点围绕着舞台艺术的创作、文化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呢去开展资助啊。同时呢也是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好一段口播，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大力支持。嗯， 今天其实索票非常简单，就发法国两个字好了。 记得关注我们的平台啊，首先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想要获得门票就是发法国两个字加手机号。 我们会选择发的最快的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种魔力的方式赐予给你们， 送给你， 听好， 这是什么歌？ 1、2、3。 接着我们正在派送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门票六张啊，送给三位朋友吧。 对，所以呢，大家现在只需要回复法国，尽量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呢。 嗯。这首歌是魔力，来自 USG。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为大家推荐的什么样子的内容。 王牌推荐。 好的，我们先来推荐一个这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演唱会，好不好？ 好。卢志祥2018的疯狂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本周六会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了。 对， 而这次演唱会呢，他将会自己圆了自己的导演梦。 哎啊，就是他会担任一下这个演唱会的副导演这个职位。 除了使出浑身解数来尬舞之外呢，罗志祥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综艺感，让全场开出一个新高度。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看罗志祥的演唱会呢，你可以一次除了听歌之外看到其他不一样的其他的内容，比如说他的搞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舞蹈。哎，据说呢之前是不是也有人说他是什么亚洲舞王来着？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还有现场会可能大家会看到那个朱碧石，然后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当然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加入文艺小分队，也会有机会让你去到罗志祥演唱会的现场哦。 没少啦。 对，这两天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 Party boy 是大舞兄弟为你撑腰。Boom, yeah,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crazy.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Boom, yeah, boom, let's get this party baby. 恋爱知道快找哥们。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琼瑶》，来自罗志祥。当时在这首歌的这个 MTV 当中呢，还是特别请到了一众好友，然后呢，包括像吴宗宪等等等等这些圈中的好友来为他撑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嘿嘿，我是艾科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跟童年有关的一个电视剧啊，就是应该就是明天就要播放了，5月29号哈， 就是由张一山和高亚麟等主演的电视剧，叫做家有儿女初长成。 嘿，当年这个张一山杨紫还是小童星的时候呢，就是演那个家有儿女啊，这应该是很多啊，像你这样的啊，90后 年轻少女们、 哎、对 少男们的回忆， 童年记忆。如今你看张一山杨紫都长大了哈、啊、那这个家有儿女初长成和这个家有儿女有什么联系吗？没有， 其实剧情上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哎，只不过高亚麟依然是扮演张一山的爸爸、啊、 嗯，就让很多朋友在幻想说会不会找到当年家有儿女当中那个暖爸的形象、 啊、还有一个就是六一儿童节要来了啊、嗯、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推荐一个应景的一个电影吧， 那就是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这部电影呢是充满了大海和梦想的元素，非常适合假日的氛围，而在日本本土上映的时候据说票房和口碑都被刷爆了、 嗯、 所以特别适合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观赏。 对，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影的体验。好，这就是我们推荐的内容了、 嗯、 大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关注一下。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来自陈慧琳，哆啦 A 梦。 心中有许多愿望能够实现有多棒，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和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世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当想象的健康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坐上时光机，有了哆啦 A 梦幻想就无限延长。快乐是与我分享，难过是陪在身旁，掏掏他的神奇口袋就能把烦恼遗忘。找传说的宝藏，冒险到远方，看我的任意门，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和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当想象的健康穿越了时光，看是竹蜻蜓耶，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却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乘着浪花一朵朵。 邻居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

的小雨泪让我们紧紧相依，我不怕两人世界里总有慢慢的甜蜜。 Let me be your superman， 幸福都满天洋溢你我之间。 娱乐最王牌，在夕阳的余晖，傍晚时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给大家一路下着班听着好歌，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聊聊天啊。这个据说有一个什么上热搜的话题，叫什么叫奇葩相亲对象的尬聊。 就有过相亲经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两个原本不太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尬聊确实会有点尴尬。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具备的能力， 是 有的人就不擅长跟陌生人说话或者是打交道。有的时候我们难免电梯里面可能碰到一个哎不太熟悉的同事，你也不知道该跟人聊什么， 就嘿嘿一笑就觉得相视一笑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尴尬，更别说说什么对话了。 因为你可能在你这个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不是会不太合适之类的，对不对？比如说哎好像你最近黑了，哎好像又胖了，对，这样子话说出来就是尬聊了。 对，就是属于那种没有朋友的聊天方式。 对，所以有的时候宁愿保持沉默也不愿意开启这么一段尬聊的模式。但是你知道如果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碰到这种情商高的这种人可能会好一些。 对， 因为你自己不太会聊，那别人带着你聊，但是如果你跟对方不合拍，哎呀这个就尴尬了，对吧？ 所以今天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做奇葩相亲对聊对象的尬聊上热搜，而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因为大家好像都有去相亲的经历。然后纷纷晒出自己相亲的经历。 对， 有很多很奇葩的。 比如说就是这位男士就问啊，问这个女孩说在干嘛呢？ 看电视呢。 啊，那自己买的电视吗？然后女孩就强忍回答，就是的。男生就会接着问什么牌子的， 你是不是有病，有病你看医生去。 就你这让别人没法接，你知道吗？ 对，就没话找话行，是不是？ 对啊。 还有一位男士，就是两个人可能是接触了几天，就发微信问大家，问对方说晚上干嘛去啦？女孩就回答说今天晚上我跟同事吃饭去了。好撑啊。 哦，吃饭啊？ 啊，那同事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吗？这个怎么聊、啊、 就这句话应该怎么接呢？就说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你的智商可以过节。 真是没有办法说话。一位男士跟女孩聊天总是一句亲啊，就是叫你去开头、嗯、就说什么都是亲， 亲 在吗？ 吃饭了吗？ 亲在忙吗？亲记得早点睡觉啊。 我是在跟淘宝客服打电话吗？ 谈恋爱，对，你在跟淘宝客户谈恋爱啊。这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奇葩的相亲的对象和经历都可能会出现。 是 啊、其实有的男生吧，我们总觉得说人品不错，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 嗯，就很内敛呢。 哎，性格很内向，像我这种 怎么办呢？ 啊，就不知道该怎么找话题打开局面。 所以呢， 不会聊，就是不管是相亲还是这种社交场合的 social 呢，就是我觉得口袋里面可以随时去准备一些话题。 对，或者一些幽默的笑话。 对， 冷笑话也可以啊。 但这种类型男生听到之后真的会在口袋里面准备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话题。有可能吗？ 好尴尬呀、哎、 对对对，就是反正你背一些这种段子哈，哪怕到时候讲的像小雪一样，像艾克一样那么冷，但是好歹他也是个冷笑话嘛、嗯、对不对？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第一次见面的话，男生会讲一些冷笑话或者冷幽默的一些事情也是给他加分的。 嗯、哎、不过呢，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是过犹不及啊。 对， 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有些男生不太会这个跟女生交流、 嗯、 就会有一个行业啊，我觉得现在可能都会有一些畸形的行业去教男生去怎么谈恋爱。 有这个气势一样，为什么夏天太亮了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太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又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吞下 寂寞的恋人来自于孟蔚啊，会让人想到另外一首歌是王力宏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啊。 是 有的时候，这个相爱相杀啊，这种虐恋的情节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屡见不鲜。 对，我们就说，其实相爱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更多于相识对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相识这个环节匆匆一瞥而过，变成一种套路的形式。 对，就是好像你在使用了一些方法之后，然后呢，对方就可能会更快的去了解到你，或者说你们的关系就很容易去升温。那之前我也是聊跟别人有时候聊天，我们在聊这件事情，说，也就是这个为什么会现在有这么多的套路呢？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套路的话，很可能别人都不记得你是谁啊。对，就是对，真的是这样。你要说，我们之前说过，说有些音乐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想让别人就是很快的去了解你、认识你、记住你的话，就是给情绪染色。对。 对， 哎，如果你坐在那边，然后不冷不淡啊，然后呢，其实你就会没有存在感。 嘿嘿，我下一个，是不是很有存在感吗？ 你这容易把别人吓得记不清楚你是谁，好吗？就是这些套路就会被人利用，变成是说啊，我教你怎么去搭讪，教你怎么去结交一个新的女生，然后呢，我觉得到这件事情最后本质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 对， 对， 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一个叫做俗称搭讪艺术家，他是从国外传到国内的， 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啊，就是我就会发现说，哎，这里面有商机，就把它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真的教你去怎么去跟一个人相处啊。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有些人就会变得无心无爱，就是真的是， 对对对 啊，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些实验套路的好玩的事儿， 麻木了就变成爱无能了。 对， 而且这种套路呢，它是刻意会打击对方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的， 控制别人的情感。 是，当你认真付出一段感情的时候，忽然发现对方一直在套路你，把你当成一个猎物的话，心情应该很糟吧。 但是如果不是真心的去付出的话呢，你很难也会有另外一个人真心的去拥抱你。 是的。 所以说我想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抛去这个什么所谓的搭讪艺术家这件事情不讲，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提高警惕啊，去面对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感情的小白们，就是一定要睁大自己的眼睛，不要被套路所吸引。但是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说，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被套路吸引。比如说啊，你是那个几月份呢？啊，我那个三月份，啊，那我就适合十一月份生的，啊，我就不说了，具体什么类型啊？对对对。 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情可贵，套路不会为你换来真心的。 对。Away the very heart of me. Ooh, ooh, ooh, no, baby, please don't go. Ooh, ooh, ooh, ooh, girl,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A love like ours is a love that's hard to.The thing 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要出题了。现在的白哥100块的奖金是 500块， 听听你又发现了什么？ 王牌新发现。 Oh dear，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最近这温度一顿猛窜，天气发闷，每天一进家门都急需来一杯凉的压压汗。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小时候的夏天，胡同口的杂货铺门口都摆着一大块冰坨子，冰上镇着灌满橘色汽水的玻璃瓶，放学了的小孩跑过来拿起一瓶就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喝，喝完了交钱，瓶子还给小卖部，这才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的回家。不用说您也知道了，今天咱们聊一聊根植在北京人记忆当中的这瓶橘子汽水。1999年，人们正沉浸在体验各种新产品的喜悦当中，等大家琢磨过味儿来，发现生活当中好像少了点什么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就在2007年，他们收回了商标，并且声称从此消失4年，似乎大家也没有觉察到生活改变了什么。直到2011年禁令到期，他们再次以橘汁和橙汁两款口味在北京复出。那时候的北京人那叫一个奔走相告，什么叫情怀？这就叫情怀。人们都说，在那个物质不算丰富的童年，夏天喝它不光是为了透心凉心飞扬，还得讲究个仪式感，要的就是拿起瓶子起开盖后嘶的那一声，和瓶子里冒出的那一股子白气儿。现在的这些足以再给新一代的童年留下烙印。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瓶橘色汽水，它的 logo 是一座雪山吗？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刚才的王牌新发现的问题，你要不要再重复一遍？ 来，请听题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瓶橘色的汽水，它上面的 logo 是一座雪山吗？ 啊，好吧，这个我觉得只要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答对吧？ 对，是或者不是呢？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家粉。 对，我友情提示一下啊。 嗯， 可以提示吗？ 可以提示。 好，提示一下吧。啊，就是不要跟那个

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受事故影响车行缓慢，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我们再把这个题给大家说一遍吧。 刚才我们提到那瓶橘色的汽水，它上面 logo 只有一座雪山吗？ 啊，我们答对的朋友稍后会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电话呢。我们看看今天是谁参与。 翻云变幻，世界里远大的理想要看成雪迷离，觉得并不简单，没得名利，我靠一腔热血，灵感励志心向善意， 有种带到时代三教九流云集，没得刀光剑影或者全靠运气，风鸟吹出风声，心面腥风血雨，我做我的传奇，闪耀在黑夜里， 剑字上路分文好歹还有一点颜值，手表等待一发一早来头我要塞，这么拦着蛇胆是也不烦，你遇事是说的那不费力，先被之中为名，明着暗的为利，关闭了危机，信念每天才能飞天，天天都把它定，是非当把它清， 有种带到时代三教九流云集，没得刀光剑影或者全靠运气，风鸟吹出风声，心面腥风血雨，我做过 这首歌的名字叫远大前程，来自南征北战， 是而且根据最近比较热门的那个电视剧。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的白给100块，我们听友已经在线上了，看今天我们会打通谁的电话。 Hello 嗨， 喂， 哎， 是你啊， 哎， 就特别想亲切的怎么问候一下。 Hello 啊，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但是信号不是特别好 啊。啊，你现在是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啊？ 在车上，我现在已经靠边停车了。 啊，好了好了，你可以把这个车窗稍微开一点点，看是不是会好一些。 哦。 然后把收音机关掉。 哦、 OK 吗？ 好了，我关掉了。 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 嗨， 丙丁，我叫丙丁。 丙丁 啊，丙丁啊，我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一下丙丁的显示了一下，他应该是五月份刚刚关注我们的，对不对？之前都没有， 对对对， 之前都没有听我们节目吗？还是说很晚才开始关注？ 有听，但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不太对，就没有听得上。然后今天很开心。 好的，刘炳明加油啊，我们首先开始今天的第一题的挑战，从第一题开始五道题，看你是不是全部能答对。好吧，据说啊，据说是这个包青天，知道吧？知道包青天对不对？包拯对吧？包青天呢又被叫做包龙图，在京剧当中其实就有这个包龙图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唱词。请问包青天是姓包名拯字龙图吗？是吗？ 是正问正答是吗？ 正问正答， 正问正答， 请回答是吗？姓包名拯字龙图是吗？ 不是。 哎呀，厉害了！是蒙的还是真的知道啊？ 蒙的。 坐在直播间的我，隔着话筒一直在摇头。不是。 对对，正确答案就是不是啊。 对。 但是他好像是蒙的，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叫包龙图是因为包拯呢曾经担任过龙图阁的学士，所以叫包龙图啊，不是字龙图。 对， 好，继续吧。 第二题，请听题。今天是个好日子啊，除了是包青天的生日之外呢，也是 好吧， 演员佘诗曼的生日。请问佘诗曼的生日，请问在电视剧《金枝玉孽》当中，佘诗曼扮演的角色是叫纯贵人吗？ 是吗？ 哇， 接着蒙，接着蒙，三二一。 是， 旁边有没有军师啊？还是你一个人在答题？ 应该是一个人懵的吧。 明显感觉到那个语气词的无力感。 Hello， 你听得清楚吗？为什么我们老感觉不在一个星球上？不是，你别笑啊！ 已经 hold 不住自己的情绪 啊！两题答对了，你在听我的说话吗 ？Hello。 我在听，在听。 啊，及时回应，别了，你收音机是不是还开着呀？ 我关掉了，但是信号也不是特别好。 哦，那好了，两题已经答对了，你要加油了，好吗，刘炳炳啊，加油加油，反应速度再快一点啊，好累啊，来来来，要不然我好累，好吧，来开始啊，第三题，请听题，有一个成语叫做醍醐灌顶，请问醍醐灌顶的本意是指酥油浇在头顶上吗？三、二、一， 不是。 是的，醍醐就是这个酥酪上面凝聚的油， 浇在头顶上，我天， 哎呀， 真的很不好。 对对，不是有对对，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含义哈。好，谢谢刘炳明，虽然说这个第三题答错了，但是两题表现不错，然后我们也有小小鼓励给你，好吗？ 谢谢谢谢， 记得经常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哦。 嗯， 好的好的， 可以把自己的答题体验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拜拜 拜拜。 好好 好， 拜拜。 好，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吧。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嗯，谢谢我们的听友，时时刻刻都在监督我们的节目。 嗯， 我是包拯，不是包枕，还枕头呢，不好意思啊。包拯，包拯，包拯， 来修正过来就好了。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一位朋友是谁。Hello， 还没有打通啊，还没有打通。是还没有接电话，他也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他。我们每次总会有这样子的惊喜啊，就是你发来这个一个我们的预热题的答案之后呢，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啊不可能 就没事了， 对，以为不可能你还发什么，对不 对？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同时做好这个接听电话的准备，好吗？ 白给100块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的小游戏。 嗯 嗯，在每天的6点多钟都会有一个连线，但是你要先回答对我们的预热题，奖金如果今天答错将会继续累积。 嗯， 现在是500的现金包，加油。好了，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能够接通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嗯，所以我们就再稍事休息一下， 再等待一下吧。 嗯， 等待一下这位男生。 对，因为我们每天呢，除了第一位朋友之外，我们也会有备选的朋友， 嗯， 让争取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对，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五月份关注的就能接通电话？我们现在要雨露均沾， 好，大家加油吧。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闭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 泛白的浪花 留恋在碧蓝海边，同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笼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这属你的内幕夏日。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听友也会逗我们一下，比如说刚才两位说，一个是电话没有打通，还有一位说接通电话以后说他不参加。 不参加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是他儿子参与我们节目的。 让我说什么好， 顽皮的孩子。 没事，我们现选一个的。于是我们就马上看到了他，这应该是一个突然的突如其来的惊喜啊、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张大方。嗨，大方。 老板好，艾克好。 好亲切的声音。 对，他头像显示是一个大美女呢。 嗯，而且是 谢谢 一个小麋鹿的帽子。 对，我是因为这个帽子这个才看到你的，好吗？ 谢谢、 okay、 很高兴，开始吧。 着急。 Q 我们。 Q 我们。 嗯， 你是什么职业？你能方便透露吗？ 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怪不得呢。 那真的题对于你来说很简单呢、 对啊，这 我答错了会很丢人的，不要再说了。 没事，你就可以说蒙的，或者是哎没蒙对什么的。 对、还有一些生活题呢。 加油啊。 嗯。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第二次的挑战。Ready!Go!世界上的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请问世界上的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吗？是吗？ 是。 果然厉害。 Bingo, 答对了。 就是大学老师，你开玩笑，这题算什么？ 但是对于大学老师来说，这个生活题也是很难答的。 请问世界上的第三高峰是什么峰？第四高峰是什么峰？ 谢谢，不知道。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请问很多人喜欢喝红酒，红酒当中的干红和半干红这样的分类是根据红酒中单宁的含量多少来分的吗？ 是吗？ 不是。 哇， 厉害哦。 哎呦，这个老师平常你自己也喝红酒吗？ 现在还在哺乳期，如果不在哺乳期的时候会偶尔喝一点。 好，就有讲究生活品质啊，很好好啊。然后呢，学生不能饮酒啊，喂，学生大学生、那这不一定啊。来来来看看啊，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如果你这道题再答对的话就可以拿走一半现金了，加油。端午节、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传说是为了纪念这个屈原而设的节日，请问屈原是姓米吗？《芈月传》的米。 不是。 这很难过、 啊、这个难，这题难。 对， 那大家都说屈原，老是说屈原，谁也没有想说哎看看他到底姓什么，这个姓米、 所以很可惜， 没关系， 你答错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9.9元小红包以资鼓励。 谢谢， 很高兴，拜拜。 别着急，我们还没说完呢，揭晓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吧。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瓶橘色的汽水，它上面的 logo 是有一座雪山吗？只有一个雪山吗？ 是吗？ 不是的，还有一个大白熊，我记得。 谢谢老师，再见， 拜 拜。Cause I wanna love you, yeah, yeah, yeah. Could you show me how to love you? Cause I wanna love you, love you. Going crazy every night, going crazy. I've been going crazy every night, going crazy every night, going crazy every night. Ever since you left my side, ever since you left my side, ever since you left my side.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you're the only one. 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请你一定要记着关注白吉 FM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阳泉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啊，说不定哪天就是你了呢。包括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开飞机的贝塔啊，你是不是还有兄弟叫做开坦克的舒克？ 就是他说他刚开始一直从第一期节目听到现在了，也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下一回说不定就你了， 加油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道音乐题要问问大家啊，然后我们先会这个抛一段前奏出来，然后大家回答一个问题，非常简单，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然后呢，重点是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会获得一个，肯定获得一个小红包。今天我们会再选一位。 当然呢，我们要先准备好手机。 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准备好前奏，我们要提问了，三、二、一，开始。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叫鸽子吗？ 是或者不是呢？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家粉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钱。 好，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刚才的那一段前奏你听清楚了吗？它的歌名是叫做鸽子吗？ 是或者不是，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网络延迟的问题哦， 中间也会选一位送出小红包。 小心绑杆谁要起，风流像在不想之际上和女巨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好久冰哭整晚，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忘了暂时几首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去哪里算命好歹很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乔尔兰特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再算，并没有神奇， 赚钱人多么 海胆。来自一线陈玉迅，刚才那个笑声有点吓人啊！ 怎么了？哈哈哈！ 你是在笑我们今天出的这道题吗？ 就是特别接地气儿、 啊。好吧，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到底是还是不是呢？来，再次播放前奏。刚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是什么叫声？人家什么？苏慧伦的这首歌名字叫 《鸭子》， 看着你， 不是鸽子。 孤单的离去。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苦恼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心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就是这首歌了，来自苏慧伦的鸭子。好，我们来恭喜两位朋友好不好？ 一位是 Elena， 还有一位西西公主。西西公主是第一个发过来的， 对，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恭喜你。 女孩都别哭了，她要走你就让她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都别傻了，一万零九百五十七点半，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啊，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痛。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今天胡夏第五张陪伴概念专辑最新单曲《同类》正式上线了。作为新专辑的第4支陪伴系单曲，《同类》是翻唱孙燕姿的经典之作，由专辑制作人刘胡毅全新改编，配以胡夏声线中说不清的惆怅，希望歌迷能在这首歌的陪伴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同类。同样在今天，摇滚劲旅面孔乐队2018全新 EP《幻觉》首播主打《英雄》全网正式上线，用大气磅礴的旋律，襟怀孤傲纯粹的理想，强烈而炙热的情感像千军万马咆哮而来，奋力阐释内心激荡热烈纯真的向往。再来看袁娅维，为了第2张全新专辑首度赴台湾与乐迷和媒体朋友见面，不但在台北市举办发片记者会，更是展露天后气势，一连演唱《别废话》《存不存在》《消失的爱人》等新歌，浑厚饱满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萧煌奇更特别到场为他站台。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许魏洲2018 Light 亚巡泰国站火爆开唱，这也是许魏洲时隔2年再次在泰国举办演唱会。当晚他不仅带来了 Light 和 The Time 2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更是演唱了在泰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花式表白现场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粉丝，造型百变，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音乐和视觉完美交织的盛宴。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车多，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行驶缓慢，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京广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傍晚的阳光有一些温暖，但是呢比起中午来又添了一些温柔。此时此刻音乐呢也会如此，我们将会为你精挑细选一首好歌，并且呢化身偷故事的人来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就在这首歌里。 今天推荐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一首看起来很嬉皮实则很伤感的歌曲。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来自于一位叫果乐的朋友。他说 前两天看女北京女子图鉴很励志，所以决心一定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重新出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今天呢去应聘了新公司，在 CBD 不知道这份工作我是否可以胜任，也不知道应聘会有什么难题等着我。不过我觉得以诚相待总是没错的吧。就这样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面试官问我， 请问一下，你上一份的工作为什么会离职？ 公司搬家了，没有告诉我新地址。 有点悲剧啊， 大费周章的意思。 好，我们接下来讲第二个故事。 嗯 嗯，鲍师傅他说，最近看这个短视频有点着迷，决心对喜欢的女孩使用一个小技巧，然后呢，哎，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呢？于是我酷酷的对他说，那个我们去旅游吧，那一天我女朋友回来。 好啊，我也会带我男朋友来的。 到了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只有男孩和女孩两个人。 你女朋友呢？ 我摸摸她的头，傻瓜，她就在我面前啊，心里暗自窃喜，赢了。哎，那你男朋友呢？ 我男朋友啊， 啊、嗯， 我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马上就来了。 我 what？ 也太惨了吧！ 此处应该是有二泉映月的尾奏的声音，是不是？ 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伤感了。虽然前两天我就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估计也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啊。 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劝诫各位朋友，千万不要有所谓的套路。 对啊，不要听什么"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夺人心"，那些都是骗人的。 爱我别走，亲爱的。 张震岳的歌《爱我别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这首歌，大家基本上都会跟着一起唱和的一首啊， 来自张震岳。嗯，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随着一个人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呢，你可能会越来越吝啬去很深刻或者说非常重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是， 比如说啊、其实每一个男生，我觉得啊，应该是几乎每一个男人都有过一段就是傻乎乎的，然后对着电话话筒给一个女生唱歌的经历。 嗯， 或者是一段语音，或者是一个电话。但是呢，在年岁渐长之后，好像发现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再做得出来了。对， 对。嗯、但是回想起当年那个自己，还觉得蛮可爱的。嗯， 回忆总是满满的。 主播私房歌。 好，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我们轮流来推荐一些好歌给大家哈。嗯、 今天我先来吧。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是在我的歌单当中已经垫底的位置了、因为它很久不会再去拿出来去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歌曲当中会有这个范晓萱独白的部分、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会听起来觉得听感好像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这首歌曲可以勾起不同人的不同时间段的回忆吧、所以今天推荐这首歌，顾名思义就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叫做《回忆》的歌。 对，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回忆到什么呢？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晒着太阳听就还好啊，然后呢就是很容易把人心情听不好了。 是，就是特别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如果喜欢这首歌曲千万不要大半夜的点开来听。 对，已经有人听着憋气了。 是吗、就是这首歌是来自爵士迷林当中的一首歌，而且它是一首没有腿的歌，就很不接地气哦。 又像在讲鬼故事是吗？ 对，别这样，别这样，好吗？ 好了， 你这样的话，我请你公布一下你的手机号，我们晚上请一堆朋友大半夜打电话给你讲故事。 还是你来吧。 好了，我们马上还有其他的歌曲要推荐给你。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继续推荐好歌给大家哈。 今天要推荐什么歌呢？ 啊，我先来吗？ 嗯， 好吧，那就先让我来推荐这首，好不好？因为刚才你那首歌呢，听着有点憋屈，是吧？ 对，心是有点荡荡的。 对，所以现在我们把窗打开，然后让大家喘个气。其实你在逃离出一段可能不合适的一个感情的状态当中呢，会有一种虎口脱险的感觉啊。如果这么想的话，你的心情其实会好很多。 这首歌很好啊、哦。 对，当然，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或者说想要去抽离一段情感，从一段关系里面，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我觉得，对于男人来说更是如此。 对，嗯、所以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孕育了很多朋友的感情之路、 哎、真的，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这首歌吗、嗯、就是老狼的这首《虎口脱险》。 嗯， 就是他其实曾经也是我每一次去 KTV 的必唱曲目来着。嗯， 总是想从一个虎口当中脱了险，但是怎么就脱不出来呢？ 来、哎、主播私房歌，白洁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是老狼的《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把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路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 正在我们陶醉这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当中的时候，有人继续段子手的本质，就是里面唱到说把窗打开话，会对心情会好一点。 对， 有人就说现在把窗打开，发现好热，还是关上好。老狼的虎口脱险，好了，这个听完这首歌，可能我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去，是更好还是更差呢？啊， 对，有人说就听这首歌曲就会忘掉旧爱的感觉嘛，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换一种心情来听一首歌曲。当然，今天我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王凡瑞的《追求一次吧》，追求吧，一生就这么一次， 到底追几次？ 随时把我们割伤。这人情相逢，随时把我们遗忘，我还在这里感受这一切，我逃离这里，向往未来，看窗外，除了干枯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除了幻想什么都没有，看窗外，除了干枯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除了幻想什么都没有，其实春天早已在我心里翠绿一片，才不管有多少的冬天，翠绿，没有人会懂，因为它只属于我们。追求吧，一生就这么一次啊，一次啊。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有人说，为什么你俩推荐的歌都和窗户干上了？ 这纯属巧合。 对，不是故意的啊。对，所以登高望远啊，不对，站得高看得远，打开窗户看得远，看远方。最后推荐的一首歌叫《Too Far》，相对来说跟前面的歌比呢，我觉得怎么来评价呢？就是对于很多英文半调子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歌就这个 BGM 在，你可以听着它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吃饭、洗澡，然后呢，也可以会友。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做任何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傍晚黄昏，大家因为这些音乐感觉到快乐。然后接下来你会继续听到的是 中国歌曲排行榜。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拜拜。